少奇看见这个场面也被吓住了，他没想到这些人连警察都敢打，一直呆站着没敢动，直到黑狗那群人都走光了，他才颤抖着掏出手机打给了少东。 爸，我跟郭林出事了，你快来！ 郭林被黑狗他们一伙人拖着往外走，乔家叼着棒棒糖在旁边看着。刚才那个女的大概就是上次打电话来的少奇吧，经理刚才既然叫她少小姐，那应该八九不离十。没想到郭林这种小破警察竟然也学人家英雄救美，惹上黑狗这种人，根本是自己找死。他们走到饭店旁边的一条胡同里，隔壁灯火辉煌的，这里竟然连个路灯都没有，黑漆漆的，只能容下四个人并排站着。黑狗让他们把郭林按住，走到跟前一膝盖顶在郭林肚子上，结果郭林连一声闷哼都没出，他只是弯着腰静默了半天，然后微微直了下身子。乔家忍不住扬了下眉， 哎呀，没想到郭林这警察还挺硬气的，不过这时候越硬气死的就越惨。 内心摇了摇头，乔家跟后面一票人就看着黑狗一通拳打脚踢，只是刚才他被郭林掰得太狠，一只手使不上力，打了半天也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于是他气喘吁吁地往后退了退。 给我往死里打！ 又一次旁边的人没动，他们毕竟只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小混混，平时吃吃喝喝跟着起哄欺负下良民还可以，郭林这种正儿八经的刑警真要是打了，以后的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。黑狗是一招得势，真出事他保不住谁。因为这点顾虑，一个胡同挤着不少人却没人动一下，黑狗气得眼睛都红了，不知从谁身上摸出了一把刀，亮了刃就往郭林那边走。 妈的，你们这群孙子都不敢，老子自己上！ 架着郭林的那俩也吓了一跳。 狗哥，真把警察捅死了可怎么办？ 乔家往前窜了一步，拉住了黑狗。 哎，狗哥，狗哥，这种事儿用不着你亲自动手，不就是教训个警察吗？哎，我来，我来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把黑狗手上的刀收下来。黑狗抬头看他一眼，任他把刀塞回到兜里，把嘴里那根棒棒糖棍给吐了。乔家晃晃悠悠地晃到郭林面前，自后面一记肘击，直接把郭林锤趴在地上。架着郭林的两个人也顺势放了手，这胡同太窄，全堵在这里根本没地方。他们俩退回到黑狗旁边，就看见乔家抓着郭林的头发把他拎起来。 警官，你看清楚了，今天教训你的可是我们黑狗哥，以后出门带点眼睛，别净找不痛快。 大声嚷嚷完，乔家用胳膊挡住黑狗他们的视线，咧出一口白牙看着郭林。 你今儿还想不想走了？ 郭林只是瞪着他不出声。到了这个时候他竟然还算冷静。不过乔家可不管这么多，他的笑意根本掩饰不住，刻意柔化了表情，他不着痕迹地往郭林耳边凑了凑。 想走就让我揍几拳。 郭林还是不吭声。乔家松开他的头发，嚣张做作地攥了攥拳，黑暗之中能听见他手指关节发出的咔嚓声，然后在黑狗的怒斥中扬着嘚瑟的笑容认真开扁。 我操，今天出门一定是撞大运了，揍郭林呢。 感受到拳下实在的撞击感，乔家觉得自己的笑容大概已经要咧到脑后了。 就冲今天这段，让我再叫黑狗这个白痴十声大哥我都愿意。 演戏演到足，乔家这顿身手秀得很是卖力气。黑狗看到一半忍不住抓了旁边的人来问， 这小子谁啊？之前没见过，这么好的身手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 就是上次二爷跟人起了点冲突，狗哥一出现就吓得哆嗦的那小子。 乔家当时摆了阵仗要群架的， 结果黑狗一到场瞬间就萎了，一边警察一边叫狗哥，一通马屁下来，黑狗后来就收了他做小弟。只不过谁都没想到，这个叫乔家的当时那么怂，竟然连警察都敢打。黑狗听完点点头，终于也想起来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。看着乔家也揍得差不多了，郭林趴在地上起都起不来，黑狗终于喊了句 行了， 然后走到郭林旁边，一脚踹在郭林肚子上， 小子，这是给你点教训啊。 然后大声笑了半天，拍拍乔家的肩膀， 你不错，以后就跟着我了。 乔家赶紧点头陪谢。那边一直忽略在众人之外的嫂子一步三扭地走过来， 狗哥，你揍也揍了，咱们还是去吃饭吧，人家今天还是生日呢。 那一个呢字拐了恨不得有十道弯，拐的黑狗下半身都快硬了。他捏了一把女人的脸，心情大好的点头， 那是啊，不能饿着你啊，走吃饭去。 后边给让开一条路，一群人都没人看郭林一眼，鱼贯而出的离开了胡同。乔家走在最后，但是也没回头。郭林一直等到旁边听不到什么声音了，才从地上爬起来。他吃痛的挤了下眼睛，略有些狼狈的扶着墙壁站住。 妈的，乔家下手真的够狠。 腹部疼得跟火烧一样，他缓了半天才勉强扛过那股劲儿，一步一步的往外蹭。没走两步，少奇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里，那个大堂经理也跟着，两个男服务生赶紧把他架着搀着往外挪。 阿林， 没走两步，少奇就哭了，扶着郭林的手一直抖个不停。而郭林只是半眯着眼睛，放心地任由自己的意识往黑暗里游离，脑子里最后的念头只有一个， 这下乔家应该能够混到黑狗身边的主力了吧。 郭林被打得虽然不重，但是也确实不轻，理所当然地请了好几天的病假。耿伟出于革命友情，还是拎了点东西过来看他，结果没有想到在门口听见了里头郭林跟少奇的谈话，美其名曰是谈，基本上都是少奇高亢的怒吼着，然后郭林保持着沉默。 郭林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 最后这声又飙高了一个八度，少奇下一秒拉开门，跟外头躲闪不及的耿伟撞个正着，然后美女泪奔而去。耿伟回头看见屋里郭林一脸烦躁地咬着根烟，抓了抓自己那一头的乱毛，他把东西放下， 我说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吗？ 关门。 里头的男人只扔出这么一句话，然后坐在沙发上不吭声。耿伟走过去踢了他一脚， 别他妈的装死说话。 郭林抬头看他一眼， 你让我说什么？ 说你敲了哥们儿的女人又他妈给甩了，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，折腾一大圈到底图什么？ 耿伟这口火气其实憋了好久了，这事儿要是不说清楚，大家谁都别想输的。郭林手上那根烟没抽两口就没了，他皱了下眉， 耿伟，到底谁跟你说我跟少奇在一起了？ 这不是废话吗？不眼瞎的都能看出来， 那只能说明你的眼睛不瞎心瞎，少奇是孟哲的女人，我可能跟她扯上关系吗？啊，之前居然还满局子里嚷嚷我快要结婚了。 哼，你还知道她是孟哲的女人啊？那你之前嘘寒问暖的一天到晚往她那儿跑，是个人都觉得有问题。 你知道个屁啊，是孟哲求我照顾她的。 郭林烦躁的又去抹烟，结果被耿伟一巴掌扇掉。 孟哲求你照顾他，他为什么要求你啊？论关系远近，他的招呼也该给我打吧，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说法，他干嘛找到你头上？ 郭林被耿伟这一顿吼闹得脑袋疼，忍无可忍，站起来把一脸怒火逼问他缘由的哥们儿往旁边一推，他干脆扯起对方的领子， 还他妈的问， 你小子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你真以为孟哲那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吗？